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in, let it all come right in. I wanna make some mistakes, I wanna sleep in the mud, I wanna swim in the flood, I wanna fuck till I'm done. I like whiskey on ice, I like sun in my eyes, I wanna burn it all down, so let's start a fire. I wanna be lost, so lost that I'm found, naked and laughing with my blood on the ground. May the light beat upon me, may I feel in my bones that I am enough, I can make anywhere home. My fingers are clenched, my stomach's in knots, my heart it is racing but afraid I am dying. Nothing to fear. I know that I'll be ready when the devil is near. 'Cause I am here. I am here. All of this is wrong, but I'm still right here. I don't have the answers, but 22:05: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2号小雪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对，第一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第一时段我上来第一首歌曲，咱们也得放一首热烈点的、欢快点的，所以来自 Pink 的这首 I Am Here， 我在这里，就送给大家啊。这首歌唱的真是挺痛快的，尤其是我觉得合唱部分最痛快。合唱部分，不只是 Pink 的那个女生啊，直接冲在前面，而且你们能听见，就是整个合唱团，整个那个后面的那个 backing vocal， 就是后面的伴唱，一直全都是众人都在给她，都在那儿唱啊，所以特别的气势吧，等于说是有气势，这种感觉呢，很久没有了，所以赶紧挑出来这首歌曲 I'm Here 送给大家。 对，刚刚第一首歌真的很有气势哈，就不像是一个人要快要睡觉之前萎靡不振啊，已经没有什么精气神的感觉了。 对， 反而是睡什么睡，起来嗨。 这个歌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很怎么说，很模式化的、很俗的那种嗨，就是让你上来就是动词、动词、动词、动词、动词、拱词、拱词、拱词那种感觉的啊，是不是说让你听见了140的 house 啊，140以上的 house， 或者也没听到120的那个 disco 啊之类的 trance 什么的啊 ，trance break beat 之类，这些都不是，它就是一种，它居然有一些乡村的感觉，你知道吗？它居然有一种，它有一些那种马蹄的感觉。感觉到了吧，所以这首歌还是很好的。 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呢，我在就是修我们俩的照片，其实所谓的修就是加个滤镜加个边框嘛哈，但是我突然间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这张照片我还是想拍你和我的手表合影，因为你的表情实在是太有趣了。 是吗？ 就如果加上我的那个表情的话吧，就反差太强烈了。 好吧， 就是当时在照的时候呢，我就注意你的表情。 你那么好看的，那么随和的笑 着，不用，我天天都这个样子， 为什么弄一块表跟我合影？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想让你的脸变得大一点， 好， 就是突出你的这种，大家可以给他很多眼神里的内容。 用个小表盘配我的大脸盘。 对，因为真的，我觉得一个男人，当他毫不计较自己的形象啊，也无所谓啊，要凹出什么造型的时候，真的是活出了自我啊！这点我非常的欣赏，也很佩服啊！ 谢谢啊， 这个是我做不到的。 但是我确实觉得我什么样造型都还可以。你比如说，反叛他也有反叛的造型，他也有反叛的该有的那个范儿，都是这样的啊。或者是怎么说呢？邋遢哥还记得吧？就是邋遢哥或者是什么什么哥、潇洒哥什么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那个随风飘洒的那个造型。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造型，我还不喜欢那样的造型呢。就什么呢？就是粉嫩粉嫩的，然后呢剃着这个小平头什么的这种。我当然我也有过这样的造型哈，后来我就摒弃了。好，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曲 I'm Here， 然后放完了以后，他也把他的表和我的脸抛上去了呀。 对啊，感恩的夜，感谢有你。 是， 今天晚上我们也愿意在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帮助大家把心底的感恩感谢透过电波发散给无穷的宇宙哈，让他保佑你感恩的人幸运幸福。 想写一个旋律，没修饰的痕迹，一听就立刻明白，我找到了爱。即使别人觉得奇怪，不需要再更改。不完整的旋律没什么结局，却是我真实的声音。不完整的旋律勇敢地唱给你听，简单你我不完整。 来自王力宏的《不完整的旋律》哈，虽然生活也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并不能妨碍大方向还有大面积里啊，我们所感知的来自亲情、友情、爱情给予我们的温暖，还有我们的鼓励，对吧？ 是，好多时候就靠这活着呢，是吧？ 对，这口仙气儿哈，都靠他们吊着呢啊。大家看到今天晚上的照片了吧？ 嗯， 如果有我的那张脸的话吧，就显得他好像针对我那张脸表示出一定的，哼， 嗯， 你要那样，我非不那样。但如果单独把你的这张脸剖出来的话呢，就好像是你在看着大家了啊， 嗯， 你跟大家在有一种眼神的互动。 我感觉你呀，啊，其实你是一个，现在你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 我怎么了？ 你处于一个让大家很担心的位置。 怎么了？ 就是你身后好像感觉出来一个抱凶徒，你知道吗？ 反正就是目前就是这个状态了哈，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看一下。 我用我特别很呆呆的实在的眼神向大家感恩啊。 是他的感恩的方式比较独特哈， 嗯， 同时呢今天也是24节气的小雪， 小雪 就说明着冬天全面光临啊。 对， 马上呢就将进入到更冷的时候了， Nasdaq Frozen 就是全面的 Frozen 全面开动啊， 嗯，希望大家在这个寒冷的日子当中 全面冰冻， 心里面多些暖的啊，让自己觉得非常想起来就觉得舒服啊，就觉得温暖的人合适。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到了1668红啊，这个数字很好哎。 昨天就说了应该到这红的，结果昨天因为前天耽搁了一下。 嗯，但是目前呢我还是没有看到非常踊跃的求红的身影 啊。没关系， 没，咱都已经习惯了经常两夜出一红人。 对啊，既然全面开冬了，我还是把这首夏季之爱送给大家吧。咱们缅怀一下已经过去的2018年的夏季，那是一个热烈的世界杯的充满了啤酒， 啊， 辣咖喱的夏季， 哎，世界杯冠军是谁今年？ 我一下给我问懵了，我都 法国， 对法国。Your face, a teacher, a preacher, it's nature, and like flowers growing in a bomb crater, from nothing arose, it grows.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West Coast, not the one that everyone knows. We're sick of living in the shadows. We've one more chance before the light goes for summer. thinking about the West Coast, not the one that everyone knows. We're sick of living in the shadows. We've one more chance before the light goes for a summer of love. 一首很稳稳的啊，很循序渐进的，然后呢又不张扬的，不温不火的一首来自 U2 的 Summer of Love， 这就是他们眼中的夏季之爱啊 ，Summer of Love。法国啊，法国，这简直就是这世界杯白看了，这看了一夏天，然后忽然一问谁夺冠了？问哎，谁夺冠了来着？啊，经常都是这样的。现在 就如果我在就是问你，法国队是和谁进行的决赛夺得冠军？ 这更 你可能又懵到半天了。 哎，是，反正我记得克罗地亚是很挺进的，就是很。挺了是非常非常前的，就差一步就到了去跟法国那个决赛了，这个我倒是印象是很深刻的。嗯，就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克罗地亚来了。 所以说啊，人的健忘有时候需要用，不管是朋友圈还是你自己的一些备忘录或者日记本的方式来记录它。 对， 今天呢是可以说是西方的感恩节哈， 是 他们在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啊，会有这个感恩的这样的说法。 这是一个节日啊， 对 于他们 对他们来 说 是一个节日 啊，然后对火鸡来说是个灾难日哈。 而于我们东方人而言呢，我们其实不需要非要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日子， 我们天天都应该抱着这个心。 对，我们可能过的是更为传统的一些啊，就是在。其他的任何节日当中哈、啊，都可以把感激融进其中。 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想我 怎么这么好看？ 我还活着，我要为众生啊，那个我要感恩我的生命啊，我要更做一些有利于大家、有益于众生的事情啊，就这么想，这是感恩的心了。 当然，借着这个感恩的日子哈、啊，把心里话对对方说，或者是。有这种水星逆行让很多过去的事情又回到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相遇哈。这位听友的名字叫 XJZJZBYY， 他说六年前上初三的时候每天都要听男左女右，记得了很多激励人心的文章，他还自己到网上下载到手机播放器上听，而今天呢无意间 把它全删了。 没有，在看电视的时候用电视的机顶盒那个里面听到了广播，而且他调的都不是974，他调到976了。 哇哦， 但是也是有点听到男左女右的主题曲 偏差的， 撕 了咔嚓的能听 见。他说想起的那一刻我真的太激动了。 嗯， 对他而言的六年了，感谢你们还在啊。 是是，这个片花呢它是会那个、哎、 当年我就是怕大家以后找不着我们啊，我就特意 这片花呢它是给留下了，它是给留下了，以后呢对以后怎么着都会在我跟韩丽或者是其实这个 过五十年以后就没有就是公共产权了。其实在你们拿走听也行， 对，无论在什么地方哈，当你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了叶谦和他爱人共同为你演唱的《男左女右》的主题曲。 是， 同时呢，也是陪伴了你十多年的一档晚间节目。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熟悉感，所以这个片花从来没有改变，可能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天也还会播这个片花。不过很高兴的告诉你，明年2019年还有男左女右播出时间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钟， 最起码我们还能再听一年的我们的那老片花， 哪怕是听一年少一年。 好嘞，我们听个3分半钟啊，然后转身咱们就到第二时段。又放一首 YouTube 的百听不厌嘛，你接着放第三首都可以的。刚才这首 The Red Flag Day 啊，红旗之日，也是来自 YouTube 的啊， YouTube 这个 Brand New 啊，在 YouTube 的这个专辑啊，就是 YouTube Sounds of Experience， 就是这张专辑的有点意思，这张专辑这个名字叫做 YouTube 的歌曲的经验值，就是他专辑的名字。 好了，具体的我们一会儿再聊。第二时段呢，继续男左女右的文章和冷笑话。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领航新征程》，王小岭作词，谢振强作曲，李明言、余奎志、董媛媛等演唱。 Oh!

海王将于12月7号在内地上映。这部影片的导演温子仁携主演海王杰森·莫玛和海后艾梅·伯希尔德近日来华宣传。温子仁非常兴奋，他说自己一直很想来中国看看，这次终于成行。除了宣传电影，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以前只是在照片当中看到的那些景点了。这部影片展现了一个瑰丽气势磅礴的海底世界。温子仁透露，构建海底世界是拍摄这部影片的一大难点，尤其是让演员在绿幕环境下模拟水下动作，极具挑战性。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四。 22:34: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2号小雪节气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没有小雪，但是呢，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等着1668红， 对， 然而并没有等来， 没 我们等着小树长到1米2，然而只长了46厘米，这世界上呢，有美好的愿景是对的，但是呢，在过程里遇到什么都要坦然接受面对啊，付出你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 对， 先不要去问，好不好？ 是， 是不是？ 我们不是经常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去过好每一天。 好了，心理建设结束之后呢，要听今天晚上你的冷笑话。 我让你建设，刚才建设的全都崩塌，你行吗？我直接给你讲一个啊。这个 你是说留言还能减吗？就是能删除是吗？从47厘米还能删到40厘米， 还真能删除，但是我估计没人会有那闲工夫来干这个事儿了啊。主要是你不删的话，主要是你不删不会有人删，要不然你这么抵触你的姐姐，我们今天就不让韩美出场啊。说有一天呀，某一天，这个中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三个厨师比赛厨艺，这次比赛的厨艺是什么呢？比赛他们的刀工，比赛他们的刀法啊！这个见证人呢，当然是没有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厨艺大赛呢，肯定要请来一个非常非常啊挑剔的、非常苛刻的这么一个裁判啊，厨艺裁判。这场比赛呢，出的题目呢，居然是让他们比赛切苍蝇。比赛切苍蝇，第一个出场的日本厨师啊，只见日本厨师唰唰两刀，哎，对，就是他出其不意，唰唰两刀，然后看那苍蝇啊，就被割成两半了，非常均匀的两半。裁判看了看，给打了80分啊，80分，日本的这个选手也还算满意，把刀一收，砰，哟西，然后呢，第二位出场的是美国厨师，只见他呀 唰唰唰唰四刀，哇！然后呢，有两只苍蝇同时被割掉了两副翅膀啊，就是两只苍蝇，他们俩的翅膀都分别被割掉了啊。然后这个裁判看了看，啊，给打了90分啊。这个美国厨师也很洋洋得意。Now who's daddy？ 嗯、，Who's daddy？ Yeah， good job。摇摇摆摆下去了。最后一个出场呢是中国厨师，只见中国厨师稳如泰山，就唰一下白光一闪，然后刀就又回鞘了。看那苍蝇啊，还在空中呢，都没事人似的，那仍然在那飞啊，在那飞。然后这个裁判呢，把那苍蝇呢，让人给捉住啊，然后拿下，看了看，直接给中国厨师打了100分。哎，这其他两位厨师就不干了。那个日本厨师，啊，那那得是干那干呀？这个家就在那不急了啊。然后那个美国厨师也不行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 就疯了。然后这个裁判不慌不忙说：“你们都别着急啊，你们来这儿，来这个放大镜底下看看，看看苍蝇已经被割成了双眼皮。” Fell out. We were too young to settle down. 论刀工，哪个敢跟中华厨艺相比啊？根本不是对手， 没有对手， 根本不是个啊。 但是就不能换成别的动物？ 100分啊，换什么呀？苍蝇够小了，再换一个更小的。下次比赛隔蚊子，蚊子双眼皮，该你了，来吧。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周四晚上的 NZNY 的暖文章环节。每到周四的晚上，我们都会分享一些比较精彩的句子。今天晚上也是一样，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难过时千万别找人聊天》。都说治愈难过最快的办法就是找人聊天，但有的时候比没人安慰更痛苦的是得到安慰后发现所有的孤独和悲伤依旧要独自背负，就像通宵狂欢后人潮散去，你一个人走在清晨的街道上，身边只有灰蒙蒙的阳光和风吹的声音，寂寞在心里排山倒海。相反，难过时一个人吃点好吃的，看一部老电影，打扫一下房间，逛逛平时没注意到的市井小巷，许久后嘴角带笑地弹起当时的眼泪，仿佛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不过分依赖外来的快感，懂得自我消化情绪，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愿你在难过的时候多腾出时间陪陪自己，生活便是如此，虽然很累，但有很多办法爱自己。我现在想通了，对快乐的标准要低一点。很多事情下定决心后就不难了，真正难熬的是做决定的那一刻。我也不觉得日子苦，只是你问我最近有什么开心事儿，想半天也答不上来。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事儿是什么？是活成别人的希望。人有思想，有时是个挺累的事儿。我也想把自己长按电源键关机，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的意义都能被理解。折磨的意思是，我总是跟自己说算了吧，却又总是能在你身上找到希望。世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不浪费时间，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喜欢被人黏，这样我就可以假装不黏人。那么今天的烦恼就到此为止，睡吧，不准偷偷想念，我除外。 因为你我尝过甜蜜，忘记你去谈何容易，这么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无语，又想问候 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都与大家分享完毕了哈。 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你在接电话吗？ 温暖整个晚上。好的、啊、好的， 你在跟谁打电话呢吗？ 也没有也没有、啊就是、 可是你的声音很像哎。 跟所有的朋友们在微信里在微博里聊一聊，说一说今天晚上的你的暖文章的事情。 反正目前呢，我已经把红人挑选出来了。 啊， 这位红人呢，对于数字哈，还是有他的特别的考虑。 他喜欢。 他说1668红，这数字不错呀。 对呀。 这乖坤儿啊。 怎么可能？ 乖坤儿啊，乖坤儿说今天数字很吉利啊。 对呀。 我要当红人啊。 不可能没人去抢的，我 在 想。 对，不不，抢是没有人抢啊，但是确实有人来求了。 嗯。 乖坤儿啊，今天晚上是他来担当红人。嗯，是一个北京姑娘，她在微博的世界中可没少关注啊，关注了744位人士呢。 她呀？ 对呀、啊，最新关注的是秦岚啊。我们再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 嗯、 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工作两个小时。 晨曦呀、 啊。晨曦 YQ 啊。应该是他的一位朋友哈， 好家伙， 是 744个人， 对、嗯，就是这么多啊。 对，我这么多年，我后来没有什么上涨，我就不再的，就是说已经关到1000多的时候，我就没再关注什么了。 你没有小号是吧？ 我也没有小号呀，干嘛？我哪有那么多这种情趣的爱好啊？没有，嗯、你我估计 你啊，对，你是你公布过，你是有，对， 陈默也有啊，很多人都有好吗？ 跟我又没说陈默，我就说你呢， 所以 你有跟陈默有 不一样，这很正常，对吧？对，我又没有小号干别的，我又不是键盘侠， 谁知道？ 我只不过是觉得在那里更自在一些，对吧？人生呢，都有一个对于自己而言的 A 面、B 面，对吧？ 对，还有那烙糊的那面。 总是希望在这个静如处子和动如脱兔的时候哈，嗯，都给予自己一些舒适的感觉。 好， 好，来自 Eel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punky。 It never fit so good Going back to the orphanage And the place where her garage once stoodWell, it's a free-for-all, free-for-all, free-for-all It's a free-for-all, you and me And if you don't like what they're telling you You can't teach a blind man to see Well, I can see Spunky looks good in herBright red wig Eating chocolate chip mint ice cream A cat named Lola With a violent past Is balled up asleep across her knees And it's a free-for-all Free-for-all Free-for-all It's a free-for-all You and meWonder how they didn't see 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哦、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

欢迎光临11月22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这也是叶谦当班本周的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个小时。 是，本周了。 对，我们的红人呢到了1668红。哎呦，跟你讲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好漂亮啊。 啊，是啊，哎呀，有一点那种、怎么说，有一点那个 杨二车纳姆的那种 啊 不是，我是感觉到他有一种那种显族的那种姑娘， 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美嘛。 是， 因为她带个花啊，因为我们的 Loka 制作者呢把你的照片已经po出来了。 对， 乖坤儿啊，乖坤儿，我觉得其实叫女孩乖坤儿很好听哈。 但是我们其实中学的时候也有女生叫什么什么坤，什么什么坤， 坤儿， 对，她都没带上话音，但是我们北京人嘛，叫自己的同学就是亲切一点，就是老管那个女同学叫坤儿，坤儿，这儿来，坤儿， 让奶奶抱抱那种感觉。那乖坤儿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哈，她呢还问我，哎，丽当红人都干什么 啊？ 就聊呗，对吧？ 能聊多少条？聊多少条？ 对，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和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哎，有什么话题呢就可以展开丰富的聊天。 是， 只要在一起呢，能让我们的小数评论量达到1.2米就 OK 了。 好的。 是，刚刚呢有一首歌没有听完哈，今天我之所以把这首歌很复古的一首歌带来呢，就是因为。这是感恩的夜嘛， 嗯， 我们都会感恩亲情，对吧？ 是这样的话，我也得准备一首复古歌了， 感恩友情， 对， 感恩爱情， 感恩我们所有的在这空间中的时间朋友啊，感恩我们所有的经历，是吧？ 这话怎么组合在一起听着有点怪怪的啊？ 所有的爱， 相亲相爱，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心情都忘掉， 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哦，当别人快乐时好像是自己活得幸福一样，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最真的怀抱， 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处处为你用心，一直最有默契， 请你相信这份感情值得感激。 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Time in the world, time enough for life to unfold all the precious things love has in store. We have all the love in the world.If that's all we have, you will find we need nothing mor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ill find us with the cares of the world far behind.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just for love,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only love. 还是辨识度很高的 Louis Armstrong 的歌声，所以呢不用多说介绍他是谁了啊，一副老烟酒好嗓，一个非常吹得非常亮丽的小号，那就是 Louis Armstrong 的标志了。刚才这首歌我说了带一首复古的，你带一首我就得带一首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是，而我那一首歌呢叫相亲相爱，它有很多的艺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哈，它确实能够把我们在感恩之夜里的很多情绪能够得以升华，里面也确实有很多是我们生活中也一样出现过的那种事情啊和心情。 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真的是都是以这个为目标写的歌，因为相亲相爱嘛。那你听 Louis Armstrong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了吗？ Only love， 只有爱，只有爱。因为为什么呢？他一直在说的是，我们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尽情享受所有宝贵的东西，爱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拥有的全部都是这些的话，你将发现那就无需更多了啊！就是这意思，只有爱就行了。好， 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乐园。 漫漫人生路，只要有爱相伴，那就绝对我们就拥有世上所有的时间 了。对，而且呢，你不要把爱只狭隘的以为成只是爱情的爱哈。 对， 它是对这个世界的大爱。 对， 对于你身心的里面很重要的事情的爱。 是 家人对人物的爱啊，对友情中朋友的爱。至于爱情那一块最可遇不可求的爱呢，有当然更好，对吧？没有呢，也不要因此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很倒霉的一个人。有多少没有爱情的人？ 爱是会慢慢，就是怎么说呢？爱慢慢会显现的，慢慢会培养出来的，或者是怎么？还有一些就是，经常你能感觉到就是有一些高压那个。就是教育法，你觉得父母好像不再爱我了或者怎么，因为有的长时间就很严厉嘛，对吧？你不好好学习，或者是你有一些不顺从他们意愿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高压的，然后来你就会慢慢觉得身边没有爱。但是哎，父母还会有一种小技巧，就是忽然给你个小甜头，然后再给你就痛打，就等于说痛打一顿以后，忽然递你一块口香糖，忽然递你一个好吃的奶酪蛋糕， 打个包让这个甜枣吃是吗？ 哎，这个是最什么最有效果的？为什么呢？这应该我记得是谁说的这么一个理论吧？就是说你饿一群狗，饿了最久的那群狗最对你，你。一放食儿给他，他将对你最摇尾巴啊！你之前又打又骂又饿他的，饿了很久以后呢，你饿了三天的跟饿了十天的那绝对不一样，饿十天的那个跟你亲的要命，是这么一个办法。 对，我明明在说爱情缺失， 我这说饿狗。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能给我引到这一方面。 我说是怎么示爱？ 也是服了啊、 哎！我说的是怎么示爱？ 来， 有一种示爱 技巧，我们看一下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啊。洋气了，洋气了啊！ 这是小喜乐的妈咪。 对，嗨，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来自布达佩斯的问候。 是， 我也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哦。我10年前刚到这的时候，每天都用网络听你们的节目。 那时候我们才刚开播一年， 帮我度过了无数孤独的日子。 嗯，现在还好，你老公儿子都有了，对不对？ 我老公还会唱你们的片花那个歌呢。 我天，那什么味儿啊！这是。 他还问我，哎。你怎么不听男左女右了呢？这个东西有可能有一天当你睡得很早的时候，或者是在时间上不匹配的时候， 你跟你老公直接说，就自从你会唱了他们片花以后我就不听了。结果受刺激了。 这首歌来自品冠，叫做未拆的礼物。我们感恩那些已经得到的礼物，并且也期待着命运将会给我们递来的未拆的礼物。 不敢肯定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 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加入，怕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加入，不怕好的给你，坏的让我一个人停住，只怕为了你幸福不好意思再诉苦。要让他们都羡慕。 来自 Nancy Sinatra， Nancy Sinatra 的这首歌曲叫做《你只能活两次》。哎呦喂，活活羡煞我也！你还你只能活两次，你只能活一次，大部分99.9%的人也就这样了啊，也就那0.001%的几率，可能让你死过一次，然后死而复生那种感觉的啊。 你真的没有听过那句经典的话吗 ？You only live twice, you only live twice。对啊，这就是这句经典的话 ，You only live twice。 你会有两次活的哈， 是 一次呢是你真正的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而另一次呢，就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 时候。 哦，这是重生。 爱情会赋予你一种全新的生活。 哦，爱情啊。 对呀。 此情此景。 那是不一样的。 我要赋诗一首。哎呀。 我在想啊，就是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有点夸张哈，但是一旦有过啊，或者是遇到呢，它才能真正的在你的生活里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 刚才那位在布达佩斯的朋友对我们说，他的确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可能要照料孩子啊，就没有办法老听节目了。 对，年轻的妈妈 现在得顺着孩子听孩子喜欢的儿童广播了。 这个是能理解的。 只有孩子睡着了，他才能有空听听自己的东西。 而且在他们那个稍微有一些时差的这个地域呢，是属于正好我们播出的时间在他那块，可能正好是孩子要听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对， 这个正好是育儿时间。 调整你的生活重心，调整你的这个听觉的范围，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对， 人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嘛，哈，总是在不同的阶段做着不同的事情。乖坤儿，她真的是少数民族的，她是满族的姑娘。嗯，她终于知道了红人就是在这里聊天。她说我也参考了一些其他红人的每个晚上工作的那个内容。 那您还有半小时，您还来得及把那个90啊聊上120。 是小树长得有点慢、啊。 当然，人家不知者不怪，人不知道是必须来这儿巩固自己的聊天量的哈。 嗯，加油吧！我们听完这首歌呢，一起到第四时段，也是小雪节气的最后半个小时。 对， 而这首歌叫做《少年警示》。每到周四，其实也是一周里啊体能下降很严重的一天了。 是吗？ 我真的觉得每到周四的时候，就是行进到这个阶段，我以前不会有困的感觉。 你有什么时候？你有什么办法补吗？你不是经常啊？这黑枸杞白吃了。 今天我还真的是泡的黑枸杞水。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加大了一些枸杞的剂量。寂寥 寞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荫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敲响了日落，敲响了日落，还有路越过山坡，还有路越过山坡，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这个节奏跟时间还是过得真够快的。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我估计啊，可能是一是红人选出来的稍晚了些，二呢红人聊天的那个数量呢，一直给我错觉是在第二时段啊，就是起步阶段。 哎呀，这话里话外就是说红人聊天量不够啊。哎， 但是我现在一看也够了， 够了啊，已经是1.19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哈，就达到标准了。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2号，也就是24节气当中的小雪夜的男左女右第40段。 对，再过25分钟也小雪节气也将过了。 是的，然后明天呢将会迎来沉默和我在一起的星期五的晚上， 彻底的零下温度开始了。 对，这周过的是真的很快哈。嗯， 昨天也是这种感觉的。 今天，哎，而且也是天蝎月彻底收尾了。嗯，从明天开始呢启动射手月。 周四收了你们这个天蝎尾啊。 场梦见你。 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和陈宁儿，就是唱《追光者》的那个女生，他们共同合作的，叫做《一秒》。 哎呦，我还真没听到陈奕迅的歌声啊！我 那个男生就是陈奕迅嘞， 是，但是我还真没有注意到。 你睡觉了吗？刚才 没有。陈奕迅一直都是他的歌声，还有他的那种感觉啊，嗓音都是很突出的，很那种。不能说标新立异，也是够突出的了。但是这次你看陈奕迅做的多么的，就是 背景不留痕迹吗？ 对，多么的尽职尽守的做了自己的那个女伴歌手的背景啊，多好是吧？ 夜深人静了哈，听一些走心的歌曲。我们的听友也是我们的红人乖坤啊，今天晚上还是很认真的在和小伙伴们互动。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哈， 是 大长腿， 而且是满族姑娘， 很知足。小树已经在她的精心呵护下呢，长到了1.49米，所以呢，其他小伙伴们啊，明天还要这个早起上班上学的，就不要再熬夜听了，早点入睡吧。 是，来一首，既然这么漂亮的红人。来一首温柔的歌曲，带我飞月宫。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of you here. 像是皆大欢喜、啊、 要结束喽， 对，非常圆满的感觉。 对 The memory of you， 对于你的记忆。 对啊，的确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1668红， 是 这位漂亮的 满族姑娘 坤儿、 啊、对， 还有许多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在夜晚的记忆当中保留着男左女右这一块，才让我们这么多年因为你们的存在才有我们继续延续的可能。 所以今天特别要感谢大家，感谢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的恩赐。 是啊，用这首许巍的我的爱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谢谢各位在2018年的感恩的夜里和我们相伴。晚安。 晚安。 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 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